論尼迦書是十二先知書的第六部，一共是七章的書，一共是105節的經文。前面幾部的十二先知書，我都好像一個導遊一樣帶著你們，經過有很多的道路，例如經過首尾結構，經文的結構，透過新約的引用，我說新約的引用因為有聖靈的默示，所以是會幫助我們明白這部書的主題。又透過甚至先知的名字，那你說先知的名字和部書有什麼關係啊？希伯來人的名字和這個人是很有關係，而且和他做的事都有很有關係。所以透過這三樣經文的結構、新約的引用、先知的名字，都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明白先知書的主題。今天我就一反常態，一早就告訴你們尼迦書的主題是什麼。尼迦書的主題就是神的公義和憐憫。你說為什麼這麼早就告訴你？因為這個主題太明顯，你不需要慢慢去找，一見到部書的結構，見到部書的大綱，你就知道尼迦書的主題是神的公義和憐憫。要公義和憐憫並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難的事。尤其是有做爸爸，有很多人都會問我你做爸爸有什麼心得啊？是客氣話，其實背後的意思是什麼？你碰了多少眼釘啊？你做爸爸你撞了多少次板啊？做爸爸你學到什麼啊？但我時時都跟人家說，我做爸爸學到的就是公義和憐憫是很難做到剛剛好，非常之難，幾乎我可以說是沒有可能。當仔女做錯事的時候要罰，是吧？但是你很疼他們，你疼他們你就不想去罰，不捨得去罰的。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怎樣能夠做到又公義又憐憫？我們先看看什麼叫公義。公義就是將對方所應該得到的你給對方，對方犯了錯應該得到懲罰，你就將這個懲罰給他了，這個叫公義。一個又公義又公平的法官，就是一個賞罰分明的法官。在到我們中國的歷史當中都有些這樣的官的，最出名的就是包青天，是吧？包公，你不喜歡他的人叫他什麼？包黑子。但是你不可以否認這個人真是鐵面無私，你犯什麼罪他就判你什麼的刑罰，判到剛剛好，甚至他的判處和你的地位是有關的。記不記得包公是有很多閘的，九頭閘、虎頭閘、龍頭閘，是吧？平民的就是九頭閘，你做官的就是虎頭閘，甚至皇家子弟他都敢夠膽斬，就是龍頭閘。哇，真是清官到不得了，清廉到不得了，真是做一個好官。公義就是將你應得的給你，這個就叫做公義。憐憫呢？憐憫啱啱相反，你明明應該得到的東西不給你，例如你犯了罪應該是得到是處分懲罰，但是不給處分不給懲罰你，這個就是憐憫。有一個人在到古時找人去畫自己的一幅人像，我們中文叫丹青。你現在就容易，你拿個手機出來，你想拍多少幅 selfie 都可以。以前不是，你要找畫家去幫你畫人像的。這個人找到一個很出名的畫家幫他畫人像，他就跟個畫家說，他說你要給我公道，你要給我公義，我這麼英俊，你要 畫到好像我真人一樣。那個畫家跟他說，先生你搞錯了，你不是需要公義，你需要憐憫。做爸爸的真的很難做，做到賞罰分明，你只不過是做到公義，你還未做到憐憫。 怜悯就是你仔女做错嘢嗰阵时，你识得去宽恕，你识得去放过佢哋。嗱，但系好难做噶。若果你太过宽容、太过怜悯，会点啊？啲仔女学坏，啊，俾你宠坏。但系若果你太过严、太过公义，又会点啊？另外一个极端，啊，你啲仔女见到你反感，你啲仔女反叛你，唔系容易做到噶。嗱，睇翻转头，我做爸爸，我觉得我系公义多过怜悯，所以我两个女咧唔能够适应呢个社会嗰啲唔公义嘅事，因为屋企好公义噶嘛。细个翻学，幼稚园就开始噶啦，翻到嚟爸爸唔得了啦，大件事天跌落嚟啦，个先生唔公义啊，唔公平啊，哇，听一听啊，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嘅事。跟住第日大过啦，毕咗业翻工啦，翻到工又系一样，翻到嚟爸爸唔得了啦，哇，天跌落嚟啦，大件事，你知唔知我老板几衰啊？我老板几唔公义啊？又去听听，又系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嘅事。到后尾咧，我时时要提醒我两个女，呢、这个世界冇公义噶，我同佢讲，冇公义噶，你要公义咩？你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世上建立他那个国度，他自己在个国度掌权那阵时就有公义了。我跟两个女说，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你不要继续想着有公义。感谢主，虽然我的公义是多过怜悯，但是两个女没有反叛，两个女还很喜欢跟我聊天，有亲什么事还时时走回来跟我聊。但是睇返转头，我自己学到就係、是、如果我有机会再从头做过嘅话，我相信我会係注重多啲怜悯，少啲公义。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人嚟讲绝对冇办法可以做到又公义又怜悯。只有神能够做到又公义又怜悯。我哋今日睇睇尼家书，神点样可以做到又公义又怜悯。但我们先看一看尼家书的背景。尼家书的作者就是尼家。在这十二先知书里面有四个先知，在旧约你都能够找到他的名字。尼家就在这里，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七至到十九节，等就会跟大家讲这个经文。约拿呢，约拿都有提到在列王纪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加特希佛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还有两位是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的两位先知，一位是哈该，在这里以斯拉记五章一节，另外那位就是撒加利亚先知，亦都在以斯拉记五章一节，还在尼希米记十二章十六节。唯有尼家先知不单止是讲他的名字，连他的信息讲什么都有提及，等阵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是尼家，尼家先知同期的先知有以赛亚、何西亚和阿摩斯。以赛亚是城市、是王宫里面的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这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在石安山上高，所以 是高高在上，他还是皇室的人。尼家先知就刚刚相反，尼家的地方在摩利沙的地方，因为经文说他是摩利沙人。摩利沙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大概20里，是一个平原的地带，是一个乡下，是一个乡村的地方。所以你见到以赛亚先知同埋尼家先知又好唔同。尼家先知比较似阿摩斯先知，係乡下佬。尼家先知比以赛亚係迟咗少少係出道，但係两个嘅写作係好相似。睇下佢哋写作嘅对象又係点样。何西亚、阿摩斯嘅对象就係北国人，佢哋係北国嘅先知。以赛亚是南国犹大，他的对象。尼家呢？尼家的对象是南北国，在他的经文里面时时提到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 亦都提到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首都，所以他的对象是南北国。我们讲先知书讲了很多次了，我们都讲过先知的预言是有近和远，近的预言就是给当时的南国啊、北国啊、以色列人，但是远的一直可以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啊，这个是远的预言。尼迦书相信最出名的章节就是五章二节，圣诞节我们时时都会读的了。这节的经文讲什么？尼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出世的预言，圣诞节我们时时都说有东方博士是来到是朝见圣婴，是吧？希律王听见了就嬲到不得了，因为他说哇，有个王要出世，我是王来的，我才是犹太人的王。于是他召祭司和文士来到是见他，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将会出生在哪里？那些祭司长文士就用尼迦书五章二节来到回答，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经文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希律王召见博士同他们说，如果你们找到耶稣基督，最紧要回来告诉我听啊，我自己都想去敬拜他。其实他心怀不轨，所以神报梦给博士听，叫他们不要回到希律王那里，运路回去自己屋企。尼迦书预言耶稣基督的出世，是耶稣基督出世前的七八年，还说耶稣基督将会在以色列中来到掌权，他会出世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大概只不过是有七千人那么多。伯利恒出产最出名的是什么？是代罪的羔羊。每年有千千万万代罪的羔羊就是伯利恒出产，送到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是替以色列人来到赎罪。而我们替世人赎罪的耶稣基督，他的出身在哪里？刚刚正是伯利恒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有趣的？原因是罗马政府要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因为约瑟就是大卫的后人，所以他带着玛利亚他的妻子去到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大卫之城，去到那里来到登记，结果登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出世，应验了尼迦先知五章二节的预言。你想想这个机会有多大，全部都是神的安排。尼迦书的背景，尼迦他的事工是在阿哈斯王的年间，阿哈斯王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他的事工亦都是经历希西家的时候，希西家是一个好皇帝。在到尼迦先知的时候，南北朝正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跟现在美国一样，就是灵命倒退。北国不嬲都有灵命的问题，南国为什么有灵命的问题？因为阿哈斯王不是一个好皇帝。不过在公元前722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以致他们的国是灭亡。南国因为是有希西家和约西亚两位好皇帝的复兴，以致他们的命运比较好一点，他们是得存在是耐一点，但是去到公元前的586年，他们亦都是灭亡了。讲到希西家的复兴，背后可能有一个英雄的人物，这个英雄的人物就是尼迦先知。 但我刚才讲过，在这旧约有讲到尼加，而且讲到尼加讲什么话。这节的经文就在这里，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讲到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时候，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耶利米这个先知就走出来对犹大人说，你们若果不再悔不悔改的话，这个殿一定好像示罗一样，这个城一定会被万国来到是咒诅。耶利米讲完了这番话，祭司和先知和民众即刻走来捉住他，说你死紧了，你一定死。为什么？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么好的日子，耶利米居然走出来讲些不吉利的说话，他们说你死硬了。结果有长老记起，原来120年前尼加先知劝是希西家王差不多一样的说话，于是在耶利米书26章17至18节就有长老起来对着会众民众话，他说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尼加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尼加先知120年前讲的说话和耶利米先知差不多一模一样，所以在耶利米书26章19节，希西家听完尼加先知的话就怎样？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降与他们。跟住这班长老说，若果自死者人，若果我们自死耶利米的话，我们就作了大祸，自害己命。这些长老用回120年前尼加先知的一番话来到是劝以色列人，结果他们是放了是耶利米先知，没有斩了他，没有杀了他。尼加先知120年前的话救了耶利米。我们知道希西家是有复兴，他在这里列王纪下18章4节说他废去幽坛，说他是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了摩西所做的铜蛇。在希西家下面的统治下，我们见到是有一个很大的复兴，以致犹大国是得是存在是比较长一点。我刚才跟大家讲尼加书的主题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如果你见到尼加书的大纲，直情是被你见到的。一至到三章，神是要求以色列人有公义，因为以色列地入面无论以色列犹大都没有公义，所以神要求公义。一至三章，四至到五章，神说我给你们看，我给你们看下将来的公义会是怎样。当尼赛亚，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建立他的王国，就会有公义了。所以四至到五章给我们见到将来公义会是怎样。然后第六第七章突然间个情形个格式转了，好奇怪，好像一个法庭式的审判，神就是主控官，尼加先知就好像是那个辩护律师一样，突然间对簿公堂。在第六章，神说我要公义，这个是第六章。去到第七章呢，神怎么说？神说我怜悯你们，我赦免你们的罪。所以我们见到整部尼加书都是有关神的公义和怜悯。神要求公义，最后神是怜悯以色列人，神同样也是怜悯我们。我们看一看，我说第一至到第三章是数算以色列人的不公义。神叫万民来到见证以色列人的罪，神说我在圣殿道见证你们的不是。这些这样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第一章是讲向神所犯的罪，向神的不公义。其实尼加先知很风趣的， 佢数算以色列人嘅罪，佢用系佢嗰个摩利沙地四周围嘅城市。原来摩利沙地四周围嘅城市嘅名字，同埋啊呢啲以色列人将会面临嘅审判嗰啲字眼系好相似嘅，系同音啊！啊，希伯来文啊，嗰啲地方名同埋将来嘅审判系一样嘅音。嗱，对我哋大部分人嚟讲就冇乜意思，因为我哋唔识希伯来文啊嘛，系嘛？但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好多年前去到三藩市嘅唐人街，你知唐人街嗰啲街名全部系译晒中文噶嘛，系照字音嚟到译啊，音嚟到译噶。嗱，我就系见到唐人街隔篱就有条街未译音噶，嗰条可能系出咗唐人街，叫做 Polk Street，P-O-L-K。咁我就喺度諗啦，话将来唐人街再大啲嘅时候啊，要埋嗰条街都要译埋名，会点译呢下 Polk Street。嗱你哋识得笑就即係明白。离家先知就係咁风趣，就係用当时嘅地方名嚟到闹啲以色列人。嗱，我唔知离家先知见到呢条街会唔会用埋呢条街喺佢嘅经文入面。嗱，我亦都可以用一个例子，就俾你睇几个例子，就喺度离家书一章十节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帕亚佛拉。帕亚佛拉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屋，一间屋沾满了灰尘。他说以色列人将会在灰尘中打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披麻蒙灰是什么意思，是吗？代表哀恸嘛。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以色列人不要这么开心，你们很快就有哀恸的事来到你们的当中。在一章十二节又讲到有个地方叫做马律，在希伯来文Mara, Mer 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是讲 Mara 和 Mer 的意思，即是苦楚痛苦的意思，即是说你们将来都会有痛楚 有痛苦来到你们的当中。这一段的经文是一章十节至一章十五节，就是用地方名来说以色列人，但是一头一尾呢，原来是有典章的，有典故的。在到第一章十节经文说不要在加特报告，犹太人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节的经文是大卫的哀歌里面的第一节的经文。大卫追悼扫罗，扫罗死了之后第一句就说你不要是在加特告诉报告这些事，因为是一个哀歌。犹太人一听就明白是有关哀悼，而加特和告诉两个字亦都是同音，好有趣。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你们将来很快就要哀悼，好像大卫哀悼扫罗一样。 在最后那节一章十五节就是讲到有个地方叫做亚道兰，又是跟大卫有关。大卫被人追杀，匿埋在一个亚道兰的洞里面。亚道兰的意思就是避难所的意思，亦即是说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是尊贵的人，你们将来就会匿埋在一个洞里面在那里避难。这个就是尼加先知的讯息。第二章不再是讲向神的罪，是人与人之间的罪。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同人嘅关系系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尼加书第一、第二章亦都系一样，讲完向神嘅不公义就讲系人嘅不公义，向人嘅不公义。尼加书二章一节话以色列人都未起身啊，喺床上边已经谂紧点样去霸占人哋嘅土地、人哋嘅房屋、人哋嘅产业。在二章八节说他们抢劫那些安然度过的人。什么叫做安然经过的人？平平安安经过你的地的人，那些旅客。我们现在去地方去旅行，有很多时都很害怕，有很多地方呢，尤其是穷的地方，针对那些旅客来抢劫你们。以色列人都是一样。二章九节说以色列人欺压孤儿寡妇，这些都是对人不公义的罪。去到第三章呢， 第三章是讲到领袖的罪了。长官、官长他们怎样收黑钱。神说你们收黑钱就好像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一样。我们中文说什么？食人不掠骨。这些官长就是、收黑钱食人不掠骨。还有说是有先知的罪。先知做什么？你给钱他就报平安咯。说你有平安，你不给钱他他就攻击你。经文说他们必遭遇黑夜。先知是见到神的亮光，先知是见到神的异象，见到神的默示的嘛。一个先知在黑夜里盲摸摸，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就是当时的先知。还有就是祭司了，祭司是顾家私愤悔，又是你给钱他，他就 有话讲，有教导、你不给钱他，他就闭门羹，什么都不出声。神说这些这样的首领、我不会应允他们的要求，他们讲什么我都不会应允，我还会向他们掩面不看。这个就是尼迦书三章四节和七节，神是这样说。讲完了以色列人的不公义、不公平，神说等我给你们看看，去到末世真正的公义会是怎样。在尼迦书的四章和五章，神就讲到末世将会有是尼赛亚来到世上，耶稣基督会建立他的国度，圣殿会建立在锡安山，万民都要来敬拜，他说当时会得是太平盛世。这两节的经文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什么？刀会打成犁头，枪会打成镰刀，打仗的武器变成耕田的用具。为什么？没有战争打，这个国不会攻打那个国、不会再有战争，一片和平，还有公义添、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 我们，耶稣基督亲自教训我们，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是审判，亲自来到断定是非，你想有没有公义啊？这个就是我跟我两个女儿说，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你要有公义，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回来建立他的国有公义，因为耶稣基督会亲自的审判，会亲自的断定。在尼迦书四章七节还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尼迦书的四章一至到三节和以赛亚书的二章二至到四节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很多的圣经学者解经家都争论不休，究竟是哪个抄哪个呢？他们说是以赛亚抄尼迦，还是尼迦抄以赛亚？一定要有人抄的吗？两个先知都得到神的默示，两个先知都得到同一位圣灵的默示，讲的说话是不是一样？当然啦，同一位的圣灵嘛，是吧？所以不需要说是抄大家。神在一至三章要求有公义，找不到公义。神在到四至五章说，我给你们看看将来的公义会是怎样。去到第六章呢，突然间改变晒，是一个法庭的格式，一个法庭的情景。主控官是谁？控方的律师是神自己，辩方的律师呢是尼迦先知，对簿公堂。神说我做了什么你们这么讨厌我，这么烦厌我？神说我从埃及地带你们出来，同集庭是到吉甲，我带你们进入是迦南地，我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你们知道我是公义的神，你知道我需要 我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有公义。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很有趣，不是好像希西家王那样恳求神的恩悔改， 以色列人冇喎，个回答系点啊？嗰啲回答系：咦，不如神啊，你要唔要千千嘅公羊啊？你要唔要万万嘅油河啊？你要唔要我哋献祭俾你啊？我亲生仔俾埋你啊，我个长子俾埋你啊，赎罪够唔够味啊？唔系悔改、啊，话我搵我啲吓，搵好多嘢嚟替自己赎罪。神话我唔要你哋嘅献祭，我要公义。神喺六章八节，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啊，好多弟兄姊妹都好鍾意呢节经文。六章八节讲咩啊？好出名。神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神话我要你哋有公义，要怜悯，要你哋谦卑。咦，有人可能会拗下个头喎。保罗喺新约讲咩呀？有冇义人？呢、这个世界有冇义人？冇义人㗎喎。咦，你而家先知呢度讲乜嘢呀？係咪要我哋喺神嘅面前靠自己嚟到做一个义人呀？係咪要我哋靠行为嚟到称义呀？点解保罗讲嘅同尼加先知好似有啲出入嘅？圣经入面从来都冇话靠我哋外在嘅行为㗎喎，係要靠内里嘅信心㗎喎。点解会咁得意嘅？我哋先睇下人嘅公义，人有啲咩嘅公义，人有啲咩嘢嘅义。如果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来到做一个义人的话，就要怎样？雅各书二章十节，你要守晒所有的律法。因为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你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到做一个义人，你要守晒神所有的律法。仲唔单止，你仲要不住咁不停咁守法喎。喺度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载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原来喺度引用緊申命记27章26节，唔单止要遵守所有嘅律法，你仲要常常去做，继续去做。呢、这个亦都系我头先所讲啦，希西家佢敬畏神，佢恳求神嘅恩，神就点啊？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但系若果我哋唔敬畏、唔恳求佢嘅恩呢，咁就神所说嘅灾就会临到我哋嘅身上噶咯噃。呢、这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最后以色列国系亡咗国，做唔到啊嘛？尼加书一章六节讲得好清楚的，预言北国将会是灭亡，南国亦都相继灭亡，在希西家有复兴，但是之后若果不听话点啊，照样是灭亡。尼加书三章十二节讲得好清楚的预言，清清楚楚，尼加书的预言是好准确。犹大，我们知道感谢神将来会唔单止而家服咗国，将来佢哋系会系归向耶和华，佢哋系会接受耶稣基督。何西亚书五章十五节讲得好清楚，呢个系将来嘅事。但系暂时佢哋遭到灭国，虽然犹大系服国，但系而家佢哋仲未有自己圣殿，仍然系乱到不得了，乱七八糟。以色列国就始终冇服国到。咁我哋尼加先知讲嘅系乜嘢事啊？原来神不单只是要求公义的神，感谢主，神亦都是怜悯的神，祂是怜悯我们，祂知道我们做不到，祂知道我们的软弱。若果神只是公义的神，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是存活，罪的公价是死，但是神有祂的怜悯。神说你们做不到，我怜悯你哋，我宽恕你哋。 这个就在这里，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说，神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个我讲过是在这里日后才会发生，当以色列人真是接受耶稣基督，神是会宽恕怜悯，是会是宽恕他们。这一节的经文当然犹太人很喜欢，在犹太人的新年，他们会去到河边，会去到海边，扎加尔在个袋子揞些东西出来，然后就扔到水里面，代表什么啊？就是这节经文咯，将他们的罪扔晒了嘛，神宽恕，神怜悯嘛。但是现在未住，我说过要到将来他们才会悔改。弥迦书七章十八至到二十节，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的那三节经文，同埋约拿书是犹太人在这赎罪日会得读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是跟神的赦罪有关，他们很喜欢在赎罪日读这些经文。尼加卒之在这七章十八节，他赞叹地说，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的产业之民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尼加先知这个名字 Micah， 或者一个长写是 Micaiah 的意思，就是神啊，有谁像你，和今日的经文七章十八节是一模一样。刚才都好多谢Betty Lee 带我们唱歌，第一首歌就要讲到神啊，有谁像你，就是这节的经文。咦，又有弟兄姊妹心水清一点的又会讲了，等一阵，神赦免怜悯，你说神是公义和怜悯的嘛，现在神怜悯公义何在啊？审判去了哪里啊？你说人个个犯了罪，罪的公价是死的嘛，审判去了哪里啊？神怎会是公义啊？是啊，神无条件宽恕我们，我们接受神是无条件的。但是我讲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我说对我们是有代价的，千祈不要以为没有代价，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的。但是对神来讲是有一个很重的代价，他要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原来整篇尼加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中间最中心的经文亦都是最重要的经文是在哪里？在哪节的经文？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尼加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原来整部尼加书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节经文，神会差派尼赛亚来到世上，为你为我的罪钉十字架。神是公义的，审判在哪里？审判在他自己的仔的身上，审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怜悯呢？怜悯在我们的身上，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对神来讲是有他的代价。在这十字架上高，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是结合是成全，就是在个十字架的上高。有人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啊？这个也都是我挣扎了很久很久的问题。我做了基督徒很久，但是仍然都是一个吊儿郎当，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因为我不能够明白的就是有一样东西，为什么神要为我派他的独生子来为我是钉十字架？我不识爱人，我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不明白。但是当有一日，当我的女儿六个月的时候，她是眼是有白内障， 那个医生说他要有手术，要割了他眼里面的镜。我就跟医生说，你将我的镜给他。一讲我出来之后，我自己就明白到神的爱。为什么神要为我舍命？因为他爱我，就是好像我爱我的女儿一样。有好多人都问我，点解做下太空工程师啊，咁好嘅入息，做得咁成功，突然间走嚟做牧师啊？嗱，呢个系我对神嘅应许，因为佢帮助我明白佢嘅爱，我真系好感动，我好感激佢。我应许佢，我会有一日系全时间咁嚟系侍奉佢。四年前我真系抌低晒一切，系嚟到系做牧师。在经文里面，大家亦都会是看见，你说好、牧师，你说是神差派个独生子来到世上尼赛亚，但是经文哪里有讲啫？只是说他会在伯利恒出世嘛。但是你可以再用心一点读一读这一节的经文，尼家书五章二节的尾，他的根源从紧固，从太初就有。经文讲得很清楚，经文用希伯来文的文法是最强的文法来到代表永恒。不单只是就这样差派了一位尼赛亚来到世上，而是自有永有。谁是自有永有啊？你看下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诸山未曾伸出，地与世界与你未曾、造成，从紧古永远你是神。只有神先至系自有永有，从紧古到现在。毫无疑问，所差遣嚟世上为我哋钉十字架嘅，就系、是、神自己那位自有永有嘅嚟到世上。仲有一样系好有趣，就系、是、今日嘅经文最中心嘅经文就系尼家书五章二节。但系喺呢节经文嘅前两节，就是四章十三节讲到乜嘢啊？唔单止系差派嚟嘅，唔单止系犹太人嘅王，而且仲系普天下嘅主。普天下嘅主呢一个救恩唔单止系俾犹太人，呢一个救恩系俾全世界嘅人，普天下嘅人。呢一个就系、是、真系令我好感动，读尼家书。虽然是旧约的书，你能够见到整个福音在这里尼家书里面。还不单止是这样。你说牧师刚才说没有人做得到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靠我们自己是吗？啊，那就感谢主了，哈利路亚，将这些东西含烂抛晒出窗口，不用做最好了，你说。但是你看漏了，原来这个首尾结构还有一层，这一层的首尾结构就是尼家书三章八节和三章六节，好像有一个挥春，好像是有一个对联一样，有上联有下联的。个下联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尼家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在。这个是下联，我说是靠自己做不到的。但是你看埋上联，上联讲什么？三章八节尼家书，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公义，没有任何的怜悯。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灵就会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个就是尼家书话给我们听。在这里罗马书八章九节经文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每一个重新得救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以致能够是帮我们能够是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给我们听，我们靠自己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的东西，我们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一个人靠住圣灵，尼加书三章八节，先至能够真真正正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尼加书六章八节。喺度结束嘅时候，我哋不妨再嚟睇睇十二先知书。阿摩斯书系讲俾我哋听神嘅公义嘅标准。佢公义嘅标准系乜嘢啊？护恶行善，这个是他的标准，跟今天尼加书六章八节所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是一模一样。但是他虽然是公义的神，他亦都是怜悯的神，他知道人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他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是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出生在这伯利恒，尼加书五章二节，为我们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亦都是约拿书的主旨，约拿书的主题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还不单止这样，他还差派他的圣灵入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靠住圣灵，尼加书三章八节，来到行公义、好怜悯，尼加书六章八节。俄巴底亚书告诉我们听，是神拣选我们，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藉口。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帮我们赎了罪，他替了我们调换了位置，他替我们赎了罪。但是每一个不接受的人就要自己孭翻自己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咪要自己孭自己的罪咯。公义的神啊嘛。末世有一个审判将会来临，这个末世的审判就叫做主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约珥书的主题。神是公义的，每一个寻求归向他的人，他都会救赎。无论是国家的层面或者是个人的层面，这个就是何西亚书的主题。他会有一天再次回到这个世上，他会建立他的国度，到那段时才有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公平。这个就是尼加书四章和五章所讲。如果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预言在尼加书五章二节是这么准确的话，他第二次的来临一样会这么准确。我亦都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就有八次提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的预言，是八倍那么多的预言。所以我们能够是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十二先知书，感谢你给我们尼加书，感谢你给我们这一部是充满你的公义、充满你怜悯的这一部书。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因为人的软弱你怜悯我们，以致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以致信你的人能够是得到永生。但是你亦都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属于你的人的身上，以致我们是能够行出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愿我们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